红台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大约26度，新界部分地区更加上升至30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初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761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114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8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8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31蚊，升9.8；美团173.4，升1.2；恒生中国企业81.68，升3.8；阿里巴巴103.8，跌4毫；港交所376蚊，跌1.6；药明生物67.35，升3.1；京东集团287.8，升8.6；盈富基金22.88，冇起跌；友邦保险81.1，跌1.5；建设银行5.86，冇起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5，英镑10.489，瑞士法郎8.532，澳元5.691，加元6.172，新西兰元5.305，欧元8.7702。每百日元对港元6.798，每港元对人民币80.794。日经平均指数报26844点，升317点。港金报1781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12.5美元，卖出191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过咗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咧，较早时咯，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一段咧，曾经系几挤塞噶，因为咧有交通意外，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秀茂坪道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九龙。另外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7，听朝早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4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系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狀病毒的人士數目大幅上升，令到醫院面對非常之大的壓力，而我們急症室也都非常之擠迫。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大家，如果你不幸確診了新型冠狀病毒的話，而你病徵是很輕微或者甚至乎沒有病徵，請你不要來急症室，因為急症室我們都不會安排你去醫院的。如果你認為自己還有需要去看醫生的話，你可以預約我們的指定診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係會幫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喺經過醫生嘅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咧，就會安排佢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騰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

好，嚟到三月一号骚动音乐啦，嗨！ 嗨！ 哇， 三月一号话咁快已经三月啦，今日星期几啊？星期二。 我都唔知道星期几啦，好多嘢，好多嘢发生，好多嘢整啊！ 系咪个嗰啲电话系咁响啊？个 group 好多人系咁轰炸你啊？咁啊呢啲时候 系啊，因为要多嘢处理啦，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快身体健康啦。 系呢、這个真啦，呢、這个真， 呢、這个真啦，顶唔顺啊，大佬攰啊。 咁啊，有冇啲咩资讯要带俾大家噶？嗰啲我哋喺节目开头讲咗先嗰啲。 睇下先，望下先，好似唔好觉啊。 诶、哎，梗系冇咁啊 ，OK 啦，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新闻报道啦。 未有啊，应该今日预告下啦， okay. 我哋嘅访问嘉宾将会有 Ega， 耶，终于都同到去倾偈啦。咁啊，亦都因为都佢出新歌之余，即系其实今次我哋个访问内容都倾咗好多关于佢本身原定要做嘅演唱会嘅一啲内容嘅。 系咁啊，最近都出咗嘅嘅消息咧，最新 update， 即系佢都要决定要真系取消啦。咁但系咁我哋同佢录个访问嘅时候，当然嗰阵时都未知道个状况。咁但系希望大家都会想等一个更好嘅时间点再见面啦，咁样咯。 冇错。 系啦，但系得意嘅多嘢听嘅啫，唔系净系喺呢个咁大家未必即系觉得可惜嘅状态，好多问佢平日做歌啊，因为我哋嗰日会见到佢自己平时 home studio 嗰度有问下佢呢样咩嚟啊， 系啊系啊，我哋好劲啊，我哋净系斋系张凳都讲咗一餐啊， 系系啊，佢张凳好正，啱啱六点钟就可以听 Ega 讲吓， 系啊， 喂，今日另一样想讲咧，系一个少少嘅突发奇想嚟嘅，因为个事源就系寻晚唔记得我哋即系交代啲工作嘅嘢啦，跟住我就 send 咗一个 thanks 俾你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 send 个 thanks 俾你之后，我好自然咧后面咧就会加一个石石心心嘅 emoji， 你知唔知每次睇到咧我打冷震嘅，其实 系嘛， 系啊， 因为我好 有啲难顶， 系咩？ 有啲难顶，好即系唔习惯一个大男人咁样 send 呢啲过嚟啊嘛。 哦，系啊，因为呢一个咧，我自己后屘我都有即系突然之间喺度谂，其实我同一啲叫做比较 close 啲嘅朋友咧嘅 friend， 我系会中意咁样样。 O K， 系啦， 即系、就是、特别男仔之间啊，男仔之间系啊，就系、是、你平时唔觉得呢一样嘢系好有冲突感咧，更加熟嗰啲咧，我就好中意即系 send 呢啲出嚟嘅。 OK， 因为呢我同你调返转嘅，即係我通常可能身边男仔 friend 嚟讲呢，咁大家可以直来直往啲啦，咁就可以少一啲嘅所谓嘅心心啊，或者一啲好QQ 嘅 emoji， 我就盡量減省啲嘅，咁啲嘢就會對答得直來直往啲，傾閒偈也好，工作也好，都會直白啲嘅，即係少一啲嘅公仔。咁女士或者可能有啲唔係咁熟嘅人呢，咁我就會多啲嘅，即係好似懶係有禮貌啲呀，即係想表達一個釋出一個好大嘅善意，可能叫人幫人幫忙做嘢嘅時候，可能俾多幾個心心呀，俾多幾個合十呀咁樣囉、哦、但係男仔 friend 尤其越 close 嗰啲呢，你我唔知我 send 俾你嗰啲係應該都係少啲，即 係 定都係一啲合十囉，好少會真係好少会啜啜啊咁嗰啲咯， 系啊，我 friend 嗰啲我中意噶，好中意即系整呢啲嘢玩鬼佢， 系 唔 系 咩啊？ 因为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几搞笑嘅，有时即系讲开呢、這、一个emoji 上边，或者可能平时大家去对话，其实系好反映到你同对方嗰个关系啊，即系因应唔同嘅 emoji 系反映到对方个关系啊。 嗯， 系啊，咁所以呢样嘢又有时我会装下人哋咧，即系我会八卦啦，即系唔系装嘅，即系我都会问准对方啊，喂，睇下你同佢倾偈系点样噶啦，咁样，咁我会八卦下人哋啊，其实佢哋系咪都会有好多呢啲情况咁样嘅咧？ 哦、 尤其 sticker， 而家多咗一样嘢就系 sticker， 系 sticker 更加之前我哋同苏导接做访问嘅时候倾偈都讲过啦，就系、是、其实一样嘢就系 sticker 系好反映到对方系一个点嘅人，同埋你同对方嘅关系系点啊嘛。 哦，因为我冇乜点样储好多 sticker， 所以冇乜得用啊。系啊，其实我唔系，唔、 哎、 系应该有啲通讯软件就有嘅，但系最常联络工作嗰个咧，我冇乜储啲 sticker， 即系 W 字头嗰个咧、 哦， 所以 系、哦 okay, okay、 啊，所以嗰边系冇乜嘅，但系 S 字头咁样，我哋自己另外嗰边咧，嗰度就好似多啲嘅。 我两边都有啊，因为人哋即系就算自己我冇特登去揾嘅，好老实讲，但系即系唔同嘅 group send 一啲 sticker 出嚟，我觉得得意就会 save 低，得意就 save 低。咁、 哦、 通常啲真朋友嗰啲咧，就会好多时候即系我以我为例啦吓。会有好多天线得得 B 啊！ 哦，系啊， 好低低能啦！ 我中意 send 天线得得 B 啊， 超级无谓嗰啲公仔咧，就会喺一啲真系好 friend 嘅朋友之间会出现得好多嘅。 系， 咁同时间我又有另一个 group 咧，系全部都系猫嚟噶。 我因为嗰度大家都养猫， 系啦，大家都系养猫嘅 group， 所以净系 send 一啲关于猫嘅 sticker 嘅啫，咁样样。 哦，因为嗱 ，emoji 有啦，跟住 sticker 有啦，其实仲有一样嘢，我觉得你之前同我朋友有讨论过，就系、是、称呼啦。我系好中意咧，男又好，女又好啦，我系会有时第一下揾佢咧，我会嗌 baby 嘅。 哦，哇！好难顶啊！ 喂 ，baby 啊，即系咧有一种好似想即系拉近个距离。嗱，因为咧呢个有啲解释嘅。举个例，譬如有啲工作上面嘅朋友咁、可能有唔系成日会联络嘅，即系做嘢嘅时候，大家互相有嘢要帮忙或者要约期嗰啲咁就会 message 啦。咁 系。 咁因为唔系成日 message， 如果你隔一段好长嘅时间，然后一嚟咧就系一个 request 当系点啦，你冇个上款咧系好似好怪嘅， 都系嘅，好似好日无事不登三宝殿咁样嘅感觉啊嘛，即系个距离感就会突然好大啦咁 样。系啦，即系我哋呢啲日日 send message 做同你嘅，咁唔使上款啦，系咪？咁系有啲好耐冇 send message 嘅就个上款啦，应该点咧？咁但系如果咧你称呼翻佢个名，即系譬如嗰个人叫斌咁啦，跟住hi 阿斌咁，今日好似好见外咁啊。 OK， 咁所以我就好中意用呢、這、一个喂 baby 或者 yo， 即系好中意都系用呢啲个感觉好似懒系亲近啲咁嘅。 嗱，咁多位嘅同业们，大家听到啦，波成用 baby 咧。代表你真系佢 baby 噶 ，OK？ 因为我嗰次 send 过俾一个 friend 咧讲工作嘢，跟住佢又借呢样嘢问我一个问题，佢话你男仔系咪好中意随便 send baby 俾异性嘅？咁我就将 佢翻个女仔嚟， 你翻一个女仔嚟嘅，咁我就解释咗我头先嘅谂法俾佢听，即大家比较熟啲，同埋我觉得即系讲呢啲冇乜所谓，咁我就会中意用呢个咁样称呼比较 close 啲咁。咁佢就对我同佢讲冇乜问题，因为大家熟，但系佢话即系有遇过有一啲嘅男士咧系。就算唔系做嘢都可能用呢个字嚟称呼啦，甚至乎系讲咗话唔好再用啦，费事我身边另一半误会，跟住但系嗰个异性都会继续 send 嘅，咁佢就觉得啊，点解咧咁中意用呢个称呼咧？咁 我谂变相嗰个系一个惯性啦，系嘛？所有人佢都系用 baby 啦， 我真系唔知道，即系我都唔系所有人都会够胆咁用嘅。 OK， 我都要知道我同对方有咁上下嘅相熟程度啦。 系基本上男仔你先用 baby 啊嘛， 女仔都会有， 女仔都会嘅。OK， 系啦，即系嗰种系喂 baby 啊咁，即系 yo baby 咁啊，即系有种英文啲嘅，好似就 casual 啲咯个感觉系。 系，好似第一下唔会好似好即刻代入咗一个做嘢嘅 vibe 系咁样样啊嘛。 系啦，因为呢个。嘅概念應該係以前我嗰個有份工作咧，我有個老闆啦，叫做中層老闆啦。佢基本上喺公司稱呼所有人咧，佢都係用喂老細咁啊，點啊老細咁。 哦， 即係呢個係好好似以前舊啲年代嗰啲稱呼，但係佢對住我呢個下屬又係叫喂老細點啊老細咁啊，喂早晨老細，佢對全部人都係叫老細 嘅。我明，其實我都有嘅，即係我同你唔同就係我唔係用 baby 啦。但我都会有呢种惯性，就是通常男嘅呢我就话喂大佬点啊，喂师兄点啊咁样啦。女呢就是喂靓女可唔可以帮手，可唔可以帮个忙咁样。即尤其有求于人之前呢，我会心虚地再加多几个咁样 嘅稱呼喺前面，等人哋好似個心情會好啲啲。 係啦係啦，有一種咁樣，好想令到嗰個要求或者嗰一個嘅 conversation 你推我唔到啦咁樣樣， 或者 smooth 啲去開始唔進行咯，有一種咁樣樣嘅。系啊，唔知边度嚟嘅自己嘅，其实可能就咁直接问冇所谓嘅，我都好想知道，即系如果听众你有时喺工作上面有呢啲咁样咧，你系宁愿对方即系玩啲咁样样嘅上款啦，即系喂靓仔，喂大佬或者点样啊，即系 baby 啊，定系宁愿佢冇啊，直接就咁一个问题，有冇时间可以听日开个会咁，即系需唔需要咧？ 我直头觉得呢样嘢已经系一个大家可以攞出嚟研究嘅办公室的礼仪啊，同埋呢一个办公室上面咧，到底气氛点样可以凝聚得好啲咧，就系、是、靠呢样嘢。 系啊，因为你人同人之，因为我最近有睇过一个喺外国嗰边一啲，你当好似 study 咁啦，即系讲建工嘅时候请人，有时佢哋其中一个可能睇求職者一個要素就係嗰個 culture fit， 即係究竟呢個人佢能唔能夠 fit 到入去我哋公司嘅嗰個嘅文化當中啦，咁樣咁當然佢延伸到就係其實呢一個 culture fit 係會成為咗建工其中一個考慮因素，但佢有個唔好嘅面向就係會好容易即係叫做慢慢承認咗係會令到有一啲人係可能被歧視，或者即係你會按嗰個人嘅國家嘅背景啊、膚色啊等等會分門別類咗啲人，因為你相同 background 好自然，你個 culture 就 fit 啲㗎啦，呢個好 make sense 咁，係啦， 係 咁，但係的確係如果你嗰個 humor 啦，我會形容工作上溝通人與人之間humor 相近，大家個 language 相近咧，你先可以發生到頭先講嘅嗰啲嘢。如果唔係，大家 culture 唔同。你无端掟个 baby 出嚟咧，对方都系斩你，或者对方真系会觉得被侵犯，即系语言上冒犯啦，唔好话侵犯啦，冒犯咗咯，系啊，所以 我都要即系呢个时候要讲一讲，真系辛苦你啦 ，baby 呢排 keep 住，大家都要分离喺我喺屋企，你喺直播室咁样， 我都会叫得你 baby 啊，大家所以留意啊，如果唔系啊，职场上讲错嘢嘅话咧，就好似呢首歌咁啦。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背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留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丢假，斗虚假，被无缺歌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麻，茶后的废话。像怪蚊满天飞，在蒙蔽着路人品味，自觉清醒不皱眉，随便给他一咬，大脑与血你当有机。他的他的卑鄙，不受公天不可罚你。明明昨天 OTO 到四点，身心麻痹。他的他的心机，霓虹撞展开两。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丢假，斗虚假，被无缺歌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麻。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唉，谣言像笑片，费心机，剧情中大扮傻演技。自我放弃般谦卑，全力讨好观众，用你的怪理。这个八卦从哪里开始？那个八卦突然哪里终止？好得意，太过介意，就沦落至疯子，不好意思，澄清一下都不可以。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丢假，斗虚假，被无缺歌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麻，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说真话，却抗压，谁又怕谁斗丢假？ 因为由曾乐同嘅呢首派台作品叫做《一决高下》。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2,597宗新冠病毒确诊，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有225,700+个案。过去一日再多117人离世。滞后情报个案方面，上星期三至到今个星期日再多55人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808人离世，两年嚟合共离世嘅数目有1013人。再多是34间的院舍出现爆发，当中25间是安老院舍，其余9间是残疾院舍，涉及249名院友和30名员工。累计出现个案的院舍有615间，共3150名院友和900名员工染疫。另外至今有3570名医管局员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的统计显示，最多个案的地区是元朗，占12.7%，其次是沙田区，占11%，其余较多个案的分别是深水埗、观塘和油尖旺区。港大医学院预料疫情将会在未来一星期左右达到顶峰，到时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大约180,000人。截至昨日，估计第五波疫情累计大约170,000人感染。港大医学院指出，如果短期内医疗系统庞大压力得不到舒缓，安老院舍的长者的疫苗接种率不能够快速提高，新型口服抗病毒药无法马上广泛应用，估计死亡人数在今个月中达到顶峰，预料到时每日新增156人死亡，疫情持续到4月底的时候，预计的死亡人数将会达到4645人。港大医学院认为，如果同动态清零政策保持一致，而要推行全民检测，开始的时间应该延后到4月中或者4月底，到时人群中的感染人数应该处于非常低水平，可以最大化全民检测带来的效益，截断社区的病毒传播链，达到真正清零。消息指，大律师公会前主席夏博义向警方国安处录取警戒口供。据了解，夏博义涉及国家安全案件，暂时并非被捕。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踏入第六日，有乌克兰的官员说，俄军攻击东北部城镇亚克特尔卡一个军营，造成70+名的乌克兰军人丧生。另外，在接近克里米亚的南部城市克尔松，市长说俄军已经抵达当地，在市郊设置检查站。美联社报道，俄罗斯坦克和其他的车辆组成长60+公里的车队，一直朝着乌克兰首都基辅推进，但是遇上激烈抵抗，俄军亦一直未能够控制领空，导致行动停滞不前。当地的民房、学校和医院遭到炮击，俄军否认以平民为目标。俄罗斯早前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发动猛烈攻势，有住宅大楼遭到炮击。乌克兰内政部说，连串袭击造成几十名平民丧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除了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初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九龙区路面方面咧，油麻地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就比较多车少少。而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新界咧，大埔嘅下城门道部分路段仲系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要进行维修，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嗰段嘅下城门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九龙，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抗疫情报站， 全城防疫哒哒哒，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短短两分钟，帮你掌握接种疫苗资讯。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 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第五台香港暖流， 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 多个特别环节提你抗疫贴士， 仲有医疗专业的人员讲解疫情资讯。 疫情上边，关心依然，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say kissing you still puts you on edge. It's the sofa to the floor to your bed. Yeah, you deny what your body says, but the scratch marks you left now lives in my head. Your place really got me so relaxed. Till we can work but never be on track. Time flies when I'm kissing your neck.Heard your tummy rumble, then you said, can we have dinner in bed? Then breakfast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then repeat all these steps. Have ramen in bed, then omelets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Yes, I'll be content if that's allIf that's all we have, ooh, if that's all we unify, what I thought could be. It wasn't magic, but it's as close as can be. You deny it's just what we need, but the bruise on your kneesMy sweat on your sheets. Your place really got me so relaxed. Said we gon' work but never be on track. Time flies when you're kissing my neck. Heard my tummy rumble that you said, can we have dinner in bed? Then breakfast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then repeat all these steps. Have ramen in bedThen omelets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our naps. Yes, I'll be content if that's all we have. Ooh, ooh, ooh. If that's all we have, if that's all we have. Have dinner in bed, then breakfast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our naps, then repeat all these steps.Ramen in bed, then omelets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Yes, I'll be content if that's all we have. Ooh, ooh, ooh, ooh. that's all we have. Yeah, yeah, yeah. And that's all we have. 听呢首 Gareth T 嘅派台歌。呢一个氛围就真系正正啱啱我哋讲紧头半个钟 baby 嗰种亲密啊！听下 Gareth T 嘅派台歌叫做 Dinner in Bed。 宁静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地送花。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请你逐字逐字留意吧。及时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腼腆黏住，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喂，快问我有没有想跳？一听到了已证实爱恋。 嘅名字系张曼莎，有佢自己同钟雪填词，编曲监制有 Hersh， 有呢一首好 sweet 林芝芝嘅派台歌叫《刹那的》，可能细个嘅时候嘅拍拖就真系想寻下开心咯，但系大个咗之后嘅另一半存在咧，系俾你可以透啖气。 无数次独个哭喊和叹息，迷失了我苦恼忐忑，缠住我只有琐碎记忆，却竟得到你呼应，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无声地和许地。怀中有你，让剧真暂停，平静里安妥，凄惨日没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种向往，其实我只想凄惨。没暖光，没说出口，心声可以释放。曾试图过苦恼彷徨，却是你留住得一天也耐看。 粗粗画对嘲笑和对比，谈爱说痛不过心死，唯独有一刹把我救起，只一种永远的你，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由衷的真心的平静里安躺，栖身一抹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漫长绽放，如听到我有做向往，其实我只想只想一起躺进暖光，荡进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漫长绽放，忘记旧年华一直对望，是我只想找到这线曙光，奈何。 一首听落去个氛围系好温暖嘅，作曲有伊人自己咧，编曲有 Claudia Cole 许东晴，听过有陈卓贤嘅留一天与你喘息。咁究竟嗰个你系一个咩人咧？你会谂起？头先咧系一个正气啲、sweet 啲嘅版本啦。而家呢个咧，我觉得系一个邪少少嘅，想喺生命当中逃离一下，同嗰个人度过嗰一日，而嗰个佢咧系一个偷情嘅人。 夜夜月台上对望，竟然笑千万，将彼此那影迷，但是又从未约会，热情聊天后，谁亦从未无赖，一出。皆会自制二人，甜蜜偏偏不费气力维系，比真正约会更以为系。 月夜未曾越美丽， 讲到敏感处又绕开那主题， 火花闪过又出世，一切如宝石不买就先放低， 只恋爱太浪费，所以尚有好有趣，还情愿于秘密时空就发誓， 谁人又了解这一点零碎， 天地最美莫区，一双手不知世俗说礼，对望未大污秽，然而下想爱谈败类， 唯求 在最好一息间 听紧呢首系《月球上碰面》，饰演一对咧，真系发乎情止乎礼嘅一对男女。 寂寞但从未作弊， 心已拍好了，谁会舍得就花礼？夜夜月球上低望，没前面天气， 梦想没衰落败。所叹那剧情让我藏在心底， 在我小宇宙， 何妨做火最亮行星。 世俗雪泥，我那里你是个天头。 男女可能各自都有自己另一半，但就是透过思想上面的出轨来维持他生活生命当中的养分。听过麦浚龙和薛凯琪的月球上碰面，表达到人的欲望。是啊，我们心底里面可能都有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是世俗令你唔够胆讲出嚟。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也需要。合字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变欺骗，必须真实。几多真爱，很多是人。顺服我，或是。 好啦，啱啱呢首题材比较 heavy 少少，但绝对系一个渠道俾你去宣泄生活当中嘅一啲抑压。 JY on the beat， 这快得起跟我去入定，合手合眼思绪中长鸣，怨气之中只爱想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乏力，就多点陌生的神经力，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峻岭，然后踏醒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城内悲伤的急叫，有当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就是渺小如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名气与钞票也不如这秒。用画面如红楼汹涌篇幅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山石后竟已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好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为城内悲伤的急调，又当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你脑屈放开了，在世间渺小寻觅旧物高峰与低潮，太虚无语太飘渺，都不如痛快的放任去随处飘，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思绪的动静，喧嚣之中找到了寂静，以这放松感觉已上升，就代入初生的生命，无念之内无念之外致命。 一连两首作品我都觉得有一种灵魂出窍感觉，刚才 Jeremy 那首伴呢就似是窒息的抽离，轮到呢一首咧，嗰种系舒服嘅出窍啊！听过有 JMY Beat featuring 林家谦嘅 part 作品叫《灵魂出窍练习曲》，先听一节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会有 Ega 嘅访问出现骚动。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昼阳光充沛，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大约26度，新界部分地区更加上升至30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初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港铁嘅屯马线服务方面咧，因为多名嘅车长染疫，又或者系需要检疫隔离啦。屯马线服务在黄昏繁忙时段的班次会比正常多大约半分钟噶。乘客请留意同埋保持耐性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开始多车了。 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加士居道天桥因为有中九龙干线工程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众芳街同窝打老道嘅部分快线啦，封闭咗噶，经过请小心注意安全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屯积隧道出口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确诊咗新型冠状病毒嘅话咧，而你病征系好轻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征咧，请你唔好嚟急症室，因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会安排你入去医院嘅。如果你认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医生嘅话咧，你可以预约我哋嘅指定诊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系会帮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个新嘅出院安排。病人在经过医生的临床评估，如果认为适合呢，就会安排他出院继续接受隔离。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新的出院安排呢，可以腾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们预计呢，未来一段时间疫情依然是会非常之严峻，会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来到医院的话呢，请大家跟我们的同事合作，我们一起去克服这个疫情。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九龙城德朗村德瑞楼、东涌日东二村杰日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东涌日东一村如日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的。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因为呢位嘉宾每次听佢嘅歌，未开声都听得出系佢嘅 style 啊！ 斌神呢一样绝对系一项成就啊！所以我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自成一家，江海家。 希望呢句佢一睇都知系我哋嘅 style 啦。 今天我哋骚动音乐的嘉宾是有 Edgar 的 Hello，Edgar 你好。 系啦，我哋隔住咗呢一个 mon 啦，但系一样啦，我哋都系有呢个卷轴俾你嘅。 冇错，呢个传统啊，今日咧要开呢一个就系 自成一家，江海家。 好正喎呢个 度身订造嘅。 本身我哋有谂过系咪用自成一家，直接个家字就用你个名个家字嘅。咁但系我哋觉得好似讲出嚟咧。 自成一家江海家噏出嚟嗰個節奏啊，嗰個氣勢好似勁啲咁，所以最後我哋就揾監製寫咗呢一句送俾你嘅。 哇，好犀利啊，好正喎呢個，多謝。 係啊，同埋點解會即係諗起用自成一家江海家呢一句？深信就係講緊即係 Aga 你嘅一啲音樂嘅 style， 其實係好容易大家一聽就啊。呢首歌是一定是 Aga， 呢只歌好 Aga 咁樣，即係可能是你自己的個人作品也好，或者可能你同人哋合作啊，寫俾人的作品都會帶一種咁嘅感覺俾人嘅。 係你自己有冇發現到自己創作的時候，自己的作品可能有一種嘅 texture，或者有一啲嘅嘢係好屬於自己，真係開始做到一種叫做自成一家的感覺，你自己覺唔覺？ 自成好正啊！呢個就多謝你哋。我自己其實反而冇乜點去留意過呢樣，即係通常都係呢幾年開始聽到有人講啊，哦，好似 Aga 嘅 melody 啊 ，Aga 嘅 style 咁，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事啦。因為自己其實一路寫就冇諗太多嘅，每一次寫一首作品出嚟，但係即係開心，大家會聽得出自己 style 咯。 有冇話其實即係可能倒翻底去翻即係初期去叫做自己去創作 melody 旋律、創作歌嘅時候，可能都已經有一啲嘅前輩可能會有一啲嘅意見或者一啲嘅 advice 係話，哦，作為創作嘅人應該可能有一啲咩嘅諗法，或者抱住一個咩嘅心態去寫歌，以前有冇出現過？ 我諗其實有一個係比較重要嘅，我覺得自己或者對自己好有即係好獲益嘅呢一句説話係永遠唔好諗翻轉頭咯。即係當你有一首歌係好好聽作咗出嚟，跟住好 successful， 好多人鍾意，亦都即係所有嘢天時地利人和好好嘅時候，你唔好覺得嗰首歌就係屬於你自己嘅 character 或者 style， 即係唔好去諗住去寫多一首咁樣嘅歌囉。即係我覺得呢個係自己覺得好重要嘅，因為咁樣我覺得喺個創作上面會影響到，會停留咗，自己就唔想。 但有冇都會有時聽返自己以前嘅作品，即雖然有聽過呢句嘢好記住，但都覺得啊，得閒聽返以前啊，其實以前嘅歌啊，呢首幾好聽，歌手好鍾意，即會得閒回味下呢，叫做咁樣，會唔會㗎？ 其实通常自己都是做 show 先听翻自己的歌噶，通常做完一首歌之后咧，就会觉得哇好正啊，已经是自己觉得 the like the best of 呢一首歌 candy 啦，跟住就会 move on 就不会再听。所以好多人问我会唔会听自己的歌，其实我是不会点听自己的歌，除非做 show 的时候就会重新整个 rundown 听一次，咁样入翻个状态，入翻个 mood 咁样。咁但系通常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系耳朵比较灵敏感啊， 系， 我会好容易去 adopt 咗一啲 feelings、一啲感觉、一啲 character 嘅。咁所以我就会 avoid 听翻自己嘅作品啦，因为惊佢重蹈覆辙。重蹈覆辙做同一樣的 style 啦。哦，咁但會唔會直情去到叫做做歌，可能知道我嚟緊我創作一首新嘅歌，連其他嘅歌都會少聽啲，就因為好似你咁講，可能聽多咗之後啊，慣咗，可能唔知點樣，即係耳濡目染之下會出現咗喺自己度，不如直情嗰啲都擺走啦，咁樣樣清空自己。 係啊，係啊。我作歌嗰一段時間，即係而家呢一段時間係唔聽歌乜嘢，我淨係睇戲咯會。 哦，睇戏嘅原因系 leisure 一啲，或系戏里边揾灵感咧，系因为 即系好自发性地自己代入做女主角啊嘛会，即 系 好入咗个 story， 系， 同埋就会好，因为我睇戏就通常会好，即系有两 type 人噶嘛，有一 type 人就系睇完戏出戏院就会啊去边度食嘢啊咁样， 系啊系啊， 咁我就系另一 type 咯，即系我就出戏院之后就会觉得啊，咁系好 sad 啊，系啊，即系我就系嗰一 type 人咯，咁所以我就知道自己系情感上比较 sentimental， 多受电感。 有冇 relate 到边一首自己嘅歌系可能系同边一套戏，可能系？即叫做同期睇，可能即作嗰首歌嘅时候就系我嗰期睇过嗰套戏啦，有冇 啊？反而其实今次首新歌，其实我写 Rose 嗰个 demo 之前咧， 系 其实反而 嗰一期會成日聽一首歌叫 La Vie en Rose， 好似嗰首歌。 哦， 咁就講即係美麗的人生，粉紅色的一生嗰、那個嗰、那個電影主題曲啦。咁但係我就一路寫嘅時候就，因為呢啲我覺得係 subconscious 嚟嘅，即係自己潛意識。咁寫完之後就會啊，發覺自己寫嗰個題材都係關於人生啊，關於字面啊，少少咁樣嘅感覺。咁、就突然間就啊，寫咗呢首歌叫 Rose 咯。 哦，仲有一樣嘢，我發現到可能因為加上今次 Tomorrow 推出咧，我發現 Edgar 嘅作品好多關於時間，即係譬如 3 AM 啦、Tonight 啦、Every Day 啦、Tomorrow 呢啲都係一啲好同時間有關嘅 concept 嚟。呢、這個你自己係知道啊，定抑或係可能後期先至發現到嘅？ 可能俾人催交 deadline 催得多，我自己不其实但系我唔知嘅，本身都系一路一路啲歌出现咗嘅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啲歌啊，成日都会一个字啊， 系 去，因为我都唔系好多嘢讲噶嘛，咁通常啲歌名都系得一两个字啊嘛，咁就系之后慢慢就发现啦，原来好多自己嘅歌都系关于时间。 所以 tomorrow 個 demo 係咪交嘅時候，因為人哋問啊 ，Ega 幾時交 demo 啊 ？tomorrow 咁樣 ，tomorrow 咁樣嘅一個狀況。 聽日，聽日又係後日嘅 tomorrow。 係啦，究竟係邊一個 tomorrow 咧？咁樣嗱，咁因為我哋近排咧做得 zoom 多咧，亦都會可以有機會見到即係大家可能創作嘅空間啦。咁而家我哋係啦，喺鏡頭嗰度就見到而家你喺一個 home studio 嗰度啦。有冇得？即系同我哋讲，系咪就平时你喺呢一间房里边就系创作你嘅歌啊？可能某一啲嘅位置就啊坐喺度就弹下咁样，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呢个创作空间？ 我都可以同大家去讲啊。呢、這个就系我平时嘅两支吉他啦，咁、就有其他，就有啲书喺度啦，有啲乱唔好意思。但系我就木吉他同埋电吉他啦。咁我做 show 嘅时候都系弹呢一支嘅。电吉他啦，咁另外比较特别嘅一样嘢系呢张凳， 好紧要啊，系嘛，按摩下咁 样。endorse 咗，因为我就系一发现呢张凳推出嘅时候，发现系唔知林俊杰， 系 林俊杰话呢个咩电竞椅啊嘛，即系又因为成日做歌嘅时候就会好攰咧嘅时候咧，就会即刻见到呢张凳嘅时候就买咗咯，咁就有得按摩嘅呢张。 即系平时可能坐3个钟就攰啦，而家有呢张凳可以坐到6个钟都得啦，咁样。 系啊，同埋你真系有阵时成日对住电脑，佢依家卖广告啊，但其实不是广告。系啦，因为我成日对电脑咧，咁就好 focus， 又弹琴咁样，成日都会好攰，好容易好攰，咁就所以系啦，几推介呢张凳俾大家。 音乐人嘅推介， 我想知道你喺呢一间房，譬如即系写起歌上嚟咧，系可以 stay 喺度，即系几多个钟头都唔喐嘅，有冇啊？ 我可以净系食饭出，然出去出边食嘅啫，跟住我都会系喺度做人做人歌嘅状态，咁所以通常都系我会觉得呢一段时间就通常都会系 isolate 咗，就好少玩 social media 或者好即系。比较少啲听电话， 但系唔准喺呢度食嘢嘅，即系食嘢系唔准拎入嚟。 食嘢，我系啊系啊，我自己好怕有房有一阵味嘅，所以有少少呢方面嘅感觉，所以我好多屋企会好多 candles 啊，好多关于气味嘅嘢咯。 有冇话即系喺呢间房，你如果做歌嗰一排咧，会你日常有几多 percent 嘅时间，其实都系喺呢一度度过咁样噶啦？ 其实我会通常都会一期期嘅，我会通常如果成日见，即系觉得啊要出去见下人嘅时候，就一段时间都唔会喺屋企啊，或者唔会喺 studio 咁样咯。咁就通常，因为我自己觉得有好多嘢唔系靠 imagination， 即系有啲嘢系即系你五官都要去感受噶嘛，即系要 have the touch 咁样。咁到自己真系写歌嘅时候就可以，我可以几日都唔出街噶。即系我相信而家好多人都可以，不过 系而家大家逼住都要咁样，因为 你就已经习惯 咗，因为平时都有咁样。 咁今次呢首嘅 Tomorrow 係咪就係都係喺呢一度慢慢去誕生出嚟、慢慢寫下寫下咁樣寫咗出嚟嘅咧？ 其實 Tomorrow 又係一個幾得意嘅一首歌，因為其實好快地寫咗出嚟。我其實本身唔係 work on 緊呢一首歌，其實做緊第二首歌嘅一啲即係編曲上面嘅嘢啦。咁做完嗰首歌之後咧，嗰首歌就好俾心機去寫啦。咁就喺度編嗰啲 string 咁樣編咗耐，編咗成日。跟住咁我交完嗰首歌之後，就突然間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好想啊！突然間好想寫一首因為我哋成日寫歌嘅空間係喺呢間房。 嗯。 咁我就覺得自己好多嘅作品其實都係 imagine 出嚟啊。或者是自己去寫一些的故事或者是戲啊，但是我很想突然間想寫一首歌，是我想在這一方裡面可以 connect 這個世界跟其他人 connect 的一首歌，所以寫了 Rose 的 demo 是很快地完成了的，反而我本身很用心機去寫那首歌就沒有 pick 到了，係啦，咁就反而 pick 咗呢一首歌去做，大家又好喜歡，所以幾神來之筆嘅一個 moment。 都唔緊要嘅，好努力寫嗰隻歌咧，因為我哋頭先同 Aga 開麥之前都有傾少少，就係佢 update 緊佢做歌嘅。嘅一個軟件嘅 version， 咁可能你好用心機做嗰首歌，就可以用一個再 update 啲嘅 version 嘅軟件去做咁樣，係咪都嘗試緊去即係喺軟件入邊揾下一啲唔同嘅聲音咁啊？最近， 其實這個用緊一個對我嚟講較為生疏嘅一個軟件啦。咁其實大家都係用緊嗰個 version 嘅，只不過係自己一路冇時間去 update 啊，冇時間係用一個 update 啲嘅 version， 因為成個嘅 format 界面上面都有唔同，咁所以就一路冇去用咯。咁而家就難得放咗假，咁就重新 pick up 過呢個界面，咁又用落又覺得幾好呢、這個。 有冇話一個導火線或一個原因嗰刻 click 到你咋？ 系、 要 update 下咯，要 update 下咯， 因为好似嗰啲即系冇 airdrop 嘅朋友啊，即系开始去 send 嗰啲 document 俾人哋啊，或者 send 一啲 files 俾人哋，人哋会 crash 咗，开唔到，旧得滞。咁所以决定要成为一个现代人， 狠下心 要 connect 翻同大家。 系。 咁但係去試一個呢個嘅可能新啲嘅版本嘅時候，其實嗰個所謂嘅試，其實你係一個點樣嘅過程？即係每一啲掣都撳下開下，定係話循住我又試下，可能就諗啲 melody， 就睇下用而家呢一個嘅界面點樣樣去做翻好似之前平時做嘅嘢出嚟咁樣。 我覺得software 一轉嘅時候，其實除咗個界面之外，其實最重要嘅element 係通常都係啲 instrument 嘅聲咯，即係我自己就用曬琴嚟去編啲，無論編 strings 啊、編鋼琴啊或者 guitar， 我都係用琴彈嘅。咁所以一個新嘅 software 嘅時候，就睇下佢裏面用嘅 program 嘅聲有啲咩唔同啊。最重要係啱啱發覺呢個新嘅 version 就可能即係 compressor 啊同埋啲 gain 啊上面是比較 detail 啲咯，即係可以喺裏面可能個琴聲裏面究竟比較尖啲啊，比較濃少少啊，個 effect 多啲啊 ，reverb 放大啲啊，即係個 room 嘅 sound 多啲 reverb 啊，又或少啲啊，即係你好細微嘅嘢係喺佢原本嘅 plugin 上面已經可以有咯。 哦，咁啊，即係逐個，即係可能要即係試一下用耳仔去聽先知道究竟個分別係點樣嘅咯。 同埋自己比較注重琴聲嘅，咁所以通常每一種嘅琴聲，除咗話佢係譬如去即係最 basic 嘅係 upright piano 或者 grand piano 或者係 electric piano， 咁佢裏面嘅牌子亦都會唔同聲啦，佢係 studio sound 啦，因為喺一個 concert hall 裏面啦，因為係喺一個大嘅 studio， 細嘅 studio 都會唔同聲啦。咁通常喺呢啲聲裏面，你再去tune 你自己每一個琴鍵中意幾尖啊、幾濛啊，咁你自己編咗一個 setting 就會再 save 一個你自己中意嘅 sounding 咁樣咯。 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就係當一個音樂人去用一個唔同 version 嘅 software 去做音樂嘅時候，其實佢個 output 出嚟嘅最後嘅一個樣貌都會係唔同咗啊？定還是其實都可以係，就算用唔同 version， 其實最後都可以行去同一個方向嘅，只不過可能用舊 version 要兜遠啲路咁解嘅啫。 都唔係㗎，因為如果你用舊 version， 所有嘢你已經 set up 咗嘅，而你好鍾意一啲 specific 嘅 sounding， 喺一個人哋用一個新 version 嘅版面嘅界面未必開到，有陣時會 crash 咗嘅。咁亦都要 depends on 嗰個人有冇嗰啲 software， 如果冇嘅話，你就要逐條 check， 我哋話要 bounce 做 MP3， 跟住再逐條 track send 俾人。咁就反而人哋想喐嗰啲喐嗰啲另外啲 instrument 嘅 melody 嘅时候就冇得喐囉，因为已经係 wave file 或者 MP3。 Okay, 我可以为听众解释一下，即係如果大家呢平时有做啲文书处理呢，即係你用旧版嘅一啲文书处理呢，啲字型唔齐嘅可能会。咁可能就要用新嘅 version 先齐到字型，即係嗰个意思我諗大概就係咁啦。 我觉得听你讲呢啲好过瘾，直情係想睇住你喺个电脑面前按呢，跟住睇下呢个声系点样呢。 好少听到你 讲。戴眼镜就劲啲奇。 咩你真係会平时真係会戴住个眼镜做嘅咩？ 我唔会答你啊。 OK, 大家自己想象一下啦。 呢首作品当中咧，咁有 Eka feature 嘅，同时佢亦都有担任呢首派台作品嘅作曲部分啊。姜涛 featuring Eka 嘅 I kn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2,597宗新冠病毒确诊，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有225,700多宗嘅个案。过去一日再多117人离世。滞后情报个案方面，上星期三至到今个星期日再多55人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808人离世，两年嚟合共离世数目有1013人。再多34间院舍出现爆发，其中25间系安老院舍，其余9间系残疾院舍，涉及249名院友同30名员工。累计出现个案嘅院舍有615间，共3,150名院友同900名员工染疫。另外，至今有3,570名医管局员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的统计显示，最多个案的地区是元朗占12.7%，其次是沙田区占11%，其余较多个案的分别是深水埗、观塘和油尖旺区。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政府明白市民想知道全民强制检测的细节，行政长官已经多次解释方案正在细化，期间会听不同意见，并会按香港实际情况作决定，当有决定会尽早向市民预告。李家超视察位于青衣的社区隔离设施之后，被问到全民检测是不是在9日内进行3次，会不会配合禁足，以及会不会有豁免安排。李家超说，政府有决定的时候会预先提早给市民知道，给大家有准备，无需现阶段作太多的猜测或者不必要的动作。他又说，特区政府对本港日常生活保证一定会做好，包括食物及必需品的供应也不用担心，香港会有充足的物资储存。港铁表示，由于屯马线多名车长染疫或者被列作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未能够执勤，黄昏的繁忙时段的列车班次需要轻微调整，较正常多大约半分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初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港铁的消息先啦。咁啊，由于咧，因为有多名嘅车长染疫啦，或者系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咁所以黄昏繁忙时段嘅屯马线班次咧轻微调整，咁比正常嘅时间咧会多大概系半分钟到嘅。咁啊，大家要留意啊。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现在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收费广场多车少少。港岛路面就铜锣湾的利源山道近住轩尼诗道就比较多车，而为了有效改善铜锣湾一带的交通情况，利源山道介乎启超道至白沙道那段就改造单程去轩尼诗道方向，经过时间看清楚临时路牌的指示了。九龙路面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带都是交通繁忙的，而西贡大围的下城门道部分路段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那段单线双程行车，经过都是要看清楚啲路牌。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东区走廊东隧去九龙，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方式表达爱， 不论顺境逆境，家人总会常伴左右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针对收到阳性检测报告的市民呢，我们希望可以尽快索取到有关个案和你家庭成员的资料，安排呢我们进行调查和进行家居检疫工作，请市民呢是以电子表格的形式呢尽快向我们提供相关的资料，以便呢我们能够加速做我们控制工作。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其实在之前他已经看中人的 了。 之前无声浪当中的合作 Cat 发现监制何炳 Take Vocal 是很细致的，当他今次想写一首很 detail 很细腻的作品，即时他脑海就想起这位监制邀请他一起合写。 患难里渺小到默默背中爱的心， 作曲 Cat 何炳信，填词王乐儿。编曲监制何炳信，今日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王然 Little Peopl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成夜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咧有 Edgar 啦，咁因为有呢个视像，我哋睇到咧，头先佢都同我哋即系简单介绍咗佢即系而家身处于 home studio， 平时喺度嘅创作啊，最近玩紧啲咩啦？咁而最近亦都有你新推出嘅派台歌 Tomorrow 啦。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嘢，咁啊，而家再你就逐一再揭晓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系啦，咁啊，我估先啦， okay. 我估嗰样嘢就系去听 Tomorrow 嘅时候，我比较。 留意歌詞的部分。咁啊，我估就係因為呢首歌最初係 Aga 諗住喺自己嘅個人 concert 入邊去送呢首嘅新歌俾大家。咁其實我諗最初好多時候音樂人寫歌，佢哋可能喺 concert 上面會有好多人想多謝，可能多謝身邊嘅夥伴啦，多謝樂迷啦，好多嘅人要多謝。但係反而今次 Aga 寫 Tomorrow 嘅時候，其中一個好需要多謝嘅人，我諗你當時應該係好想多謝自己嘅。咁所以我就估呢首歌其實去多謝好多人嘅同時，其實原來自己嗰個付出都係好緊要嘅喎，咁樣樣。 嗯。是不是特別因為那句 You can be your own？ 是啦是啦，我就是因為這一句因為這一句我覺得都是一個很緊要 的狀態來 的。那我估埋你再揭曉，我想估呢是、okay. 我覺得是這首歌的那個意境當然都會受歌詞影響、但我一直聽的時候都可能是在一個晚上自己一個人有一種即好唔開心或者好好愁除嘅狀態，但去到歌嘅尾段，去到差唔多最尾，我覺得可能都關啲 strings 事咧，係好似真係有一種見到個太陽升起啦，即係個太陽可能係代表希望或者個目標見到啦咁。我覺得只歌去到最尾其實係有一個咁嘅 picture 係又喺度嘅，係呢、這個就我想估嘅。咁啊，交俾你逐樣揭曉啦。 大家都啱咗啲啊！ 系，好好啊，啱咗啲，加埋就啱咗一个咯。 系啊，系啊，都好好，0.5分加0.5分，我哋 系啊，系啊，你可以 elaborate 下，可能阿斌嗰个先即系讲嗰样嘢啦。 嗯，系，我觉得都有少少多谢自己嘅成分喺里边嘅，讲得冇错，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去鼓励自己，都因为自己曾经努力过。 嗯， 咁我自己写呢首歌嘅时候，最主要点解写呢两句 hook line？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因为其实囊括住呢两年里面咧，好多我自己觉得好多我哋认为正常、认为平常嘅生活，原来一啲都唔正常，同埋一啲都唔平常，原来系好 luxury 嘅，原来系我哋大家觉得系理所当然，但系原来唔系嘅。咁当中我又会其实有少少会觉得，除咗我自己之外，点解话会想去 connect to the world？ 因为我会觉得日日睇嘅新闻好似好多都系好 sad， 好负面，同埋亦都会觉得好多人系呢两年间因为冇得出国，要去面对自己好多嘅内心嘅 layers 嘅心情。咁好多人都好似有 depression 啊，或者 even 你有阵时睇啲新闻，有啲人会选择去 give up their own life。咁所以我去写呢首歌嘅时候，我会觉得there's always tomorrow， 永远都会有 hope 嘅。And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系想讲。我哋有陣時個快樂覺得係喺外邊俾自己嘅，但係其實你會尋求好多，你可能會去買嘢啊，你去旅行啊，或者同朋友傾啊，或者係同 lover 傾啊，同一啲你自己嘅屋企人啊，去尋求一啲安慰或者去 comfort 你自己。但係其實喺呢兩年間，我覺得好多人點樣去 stay positive 或者度過呢啲難關，係某程度上都要靠自己啦。所以我觉得是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就是这样的，因为我都会看到很多人是 going through the same thing、而我觉得他们都很值得对自己说你自己其实是你自己救了自己的。 那如果是你自己、可能这两年你自己的经历上面的事，你又怎样去可能令自己 stay positive？是不是都是好像歌里面所说的、即靠里面自己、可能真的其他人说有时都即讲几多，可能最终好唔好嘅心情都系自己里边出嚟、你自己系咪都系咁样？ 我自己觉得唔需要特别去一定要自己 positive 咯。 嗯， 因为我觉得呢一个动作其实系反而系有嗰啲反效果嘅，即系其实你要自己 positive 嘅时候，你咪更加辛苦。其实系 extra 嘅一个力量嚟嘅、力度嚟噶嘛。但是我觉得去拥抱呢啲感觉，其实我觉得甜酸苦辣，你痛同埋开心，都系其实你与生俱来会感受到嘅其中一样嘢嚟到呢个世界。咁我觉得 why not embrace it？ 即系你接受 part of it， 你就系会唔开心。Sometimes 你过一日系好 ，it's really bad， 咁 it's okay too。即系冇乜必要去唔开心咪唔开心咯。 系啊，咁就所以我觉得喺呢一个部分，我觉得当你可以接受自己嘅全部嘅一个 step 嚟嘅系。 嗯，会唔会话近呢两年即系比较？要時間去消化一下的一個感覺，就是可能真的 Aga 你的個人演唱會，可能你或者可能很多 fans 本身都真的期待了很久，也都等了很久，但是也都沒辦法，疫情底下要大家安全要再延期的時候，這件事會不會對你來說是可能比較用需要時間去消化的呢？ 嗯，其实我觉得最可惜的嘢系唔系自己啦，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其实我哋嘅状态或者我哋嘅所有嘢，其实必须要一路维持住嘅，咁亦都系我哋应该做嘅嘢嚟噶嘛。咁但系觉得可惜嘅反而系有啲编曲就真系觉得好正啊，即系 production 上边啦，所有团队上面嘅一啲 ideas 嘅努力，好想呈现，即系亦都系 ready 去呈现嘅。咁亦都知道好多歌迷等咗自己好耐啊，呢个 show， 又再令到你哋失望，即系我觉得 that is 点解我会觉得有啲真系觉得好可惜咯，反而自己个心态上，咁但系对我来讲，我永远都会觉得即是每件事发生都有它的原因，那可以怎样去做好一点呢，那就做好一点自己咯。是啊，那我觉得去到再是一个 right timing 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再 enhance 个 show 多一点，是啊，送给大家咯。 因为我估即可能个消息那段时间身边最多人会跟你说即是加油那样东西，很多人都会咁样同你 讲。啊，系啊 ，they are so nice。So 我成日出街，跟住去到啲 coffee shop 又有人请我饮咖啡啊，我哋都系 think is good。 我哋本身谂住写呢一句咧，叫做江海加油噶，不过好似太颓，所以我哋 系啦。同埋相信都应该有好多人同你讲咗加油嘅，咁我哋就用咗另一句。 咁跟住頭先講，即係喺呢一首歌嘅即係諗法上面解構咗啦。咁跟住去到可能嗰個旋律啊，甚至乎編曲，即係我估嗰一樣嘢，即係去到最尾可以即係見到一個曙光嘅感覺嘅，係咪又真係有一個咁樣嘅 picture 出現咧？真係 啊，係啊，其實我哋本身個 demo version 就係想派日出嘅，所以你估得好重嘅呢個。其實有兩樣嘅嘢嘅，因為本身覺得我自己所有嘅作品咧，其實由第一首到而家咧，我都會同填詞人講啦，我話會好希望個 ending 係留翻一個希望嘅，即係呢個係我自己想 keep 住去做嘅，即係無論係做咩歌都好，咁因為我覺得希望是很美麗的在人生裏面，所以我覺得 tomorrow 也都是等於 hope 的解的其實。而我們的編曲上面其實也都找了 Johnny Yim 去編啦，今次。因為大家會聽到這首歌不知道為什麼有少少日的影子在一個 intro 那裡。所以大家如果留意到他們將個編曲的 ending 裏面其實是跟一好像的。因为大家会觉得一是自己很多人认识我的一首歌啦，咁我觉得做一个演唱会的 theme song， 好想即系同大家好似 connect 翻嗰个好似初认识的感觉啊，咁样。 嗰阵时有冇直情系有个谂法，即系呢一首歌会点样样喺即系演唱会度出现？因为我听嘅时候一路有个感觉就系、是，似系你同埋一部琴，然之后升上嚟。然之後去拍，然後去唱呢首，我 receive 到有一個咁嘅畫面， 仲要再加上就係啲觀眾就會攞個手機啲燈，好多星星咁樣，好靚嘅一個畫面咁樣。 係咯，有冇話其實呢首歌嗰時諗嘅時候點樣出現嘅會係？ 你講得冇錯，其實嗰個畫面咧係喺嗰個歌詞裏邊有提及嘅，有一句歌詞係講話啊，祈許每個願。繁星可否听得到为我闪啦，就是繁星就是讲演唱会大家的手机灯的状态。可否听得见为我闪，就是我们那个 music 和我的 audience 一起 connect 去到这一步的一个 wish 咯，就是大家都会 hope， 为了这个 hope， 为了你们每个人的 tomorrow， 为了自己的生命去燃，就是着这个灯的。所以我自己很喜欢那句歌词。 咁喺即係錄音嘅時候，監製有繼續係合作無間嘅書文去錄呢首歌嘅時候，係咪都好快就完成咗？因為即係好有感受，即係頭先你講嘅所有啲嘢都有畫面啊，好有想講嘅嘢啦，已經。 嗯，係咪咧？我諗呢一首歌好似係都係比較。是比较快完成的在录音方面。因为大家好知道首歌是讲啲乜啦，咁亦都同林若玲其实讲咗好耐电话呢一首歌佢点样填嘅时候。咁当中亦都去 back and forth 好多次，咁我觉得好开心以自己嘅红馆演唱会嘅主题曲可以被 Riley 去填到啦，因为佢系一个由自己做作曲人到而家一起合作咗十几年嘅一个伙伴啦，咁我觉得俾佢去填呢首歌，其实佢将好多自己嘅歌啦、自己嘅影子啦，去讲紧一啲嘅歌 ，even 里边会有一啲呢啲 detail 系讲紧另外一首歌咁啦，咁所以我好喜欢佢今次嗰个 story， 同埋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唔系净系讲一个 message， 唔系净系讲话加油啊，唔系净系讲一个 message， 系中间包括咗好多你可以话挣扎啦、无奈啦，有好多唔同嘅感受喺同一首歌里边。Even 我最中意嗰句歌词，其实都唔系最中意，好多歌词都好中意，但系第一句歌词已经系起点很远啦，即系对好多人嚟讲，而家已经冇话终点啦，你连个起点一个 back to normal 嘅。一个 lifestyle 已经好遥远啦，这个起点。咁我已经觉得系好第一首自己系咁讲到而家发生紧嘅状态啊，自己喺呢个生活里边好贴地嘅一首歌咯。 咁有冇话即系同 Riley 倾咗好耐嘅？其实个 conversation 即系里边系即系大概倾咗啲咩系可以透露得系关于呢一首歌？因为词大家见到，大家睇完理解到，但系可能未必知背后，我可能系经过一个好长时间，大家去即系 back and forth 去谂啊，抛一啲嘢出嚟，先至会有而家见到嘅成品噶。 有好多啊，即系其实我哋基本上好似段段都会有一啲唔同嘅。input 喺里边啦，但系记得嘅系，即系我谂 chorus 嘅歌词啦，选择要用翻呢两句英文嘅歌词嘅 hook line 啦，咁之后点样去落去首歌啦，咁你看你多孤独，华丽地跳舞，咁即系好多人都系好似你头先嗰个问题讲，你点样去 stay positive 啊，即系你自己一个人点样去跳舞系即系嗰个。等于是 survive 和生存和过到这段时间用一个 positive 的方法去过到这个时间，所以他用了跳舞来形容这个的 status。那我很多很细微的位置其实很多包含着很多不同的 meaning 在里面。那他又有会讲我的，又亦都会讲这个 pandemic 对大家造成的一些感受。 系，因为我自己都有一句好中意，美好明晨，今晚你未看到咧，即系佢讲嗰样嘢系，即系凌晨啊，即系日头同夜晚，佢系一个 fix 会存在嘅，即系有时你好强求话，哦，而家啲嘢未出现，可能会怪罪好多嘢，但系其实只不过个时间未到咁解。我觉得呢一个嘅对比写得，我觉得哇，几个简单嘅字就已经即系出咗嚟啦，咁样呢句我自己系好中意嘅呢一个。 冇错，因为其实亦都我都会同佢去沟通，亦都会去商量，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本身嘅 character， 我唔会觉得系我会祈求我一定要咁样，我一定会睇到嘅，一定嘅，一定的。我唔系咁样嘅，我会觉得我祈求，但系有可能唔得，但系 I still do it， 即系我会觉得是另外一样嘢嚟嘅。美好明晨今晚你未看到，我觉得呢啲系会现实，你会发生呢件事，就真系唔会好似你想象之中咁美好一啲事情或者一啲嘢。但系 it's okay， 即系 always tomorrow。 系。 先系我最想写嘅嘢啦，其实即系唔系一个一定系明天就系 happy ending。 系。即系唔系嗰啲即系叫做口号式嘅 positive 咯，而系有经历咗一啲嘢，先至会明白嗰个听日系一件点样嘅事咯。 覺得係一件咁樣。咁、另外即係我哋而家訪問見啲黑網上面就見到有一個嘅好似 MV teaser 咁樣樣啦，係啦，嗰一個嘅片段其實係咪之後會有一個 MV 出現咧？真係會呢首歌？ 是啊是啊，但是因为我们始终现在是疫情的阶段啦，咁为了很多人的安全，所以其实都还没拍到个 MV， 但是将会有一个 MV 的，相信好期待跟大家呈现、那个。 好期待在 MV 当中会见到你刚才提及的那个日出啊。是 吗？是不是会有 那 个人？ 会不会有那个？是啊。 其实我们都试过尝试过去捉，不过就是撞正都几日肚饮甜水。但希望呢，希望 是有的， 可以 capture 到的。 是啊，今晚未看到，你听日可能会看到的。 哇好好啊你听。救命。所以大家就可以听到这一首的 Tomorrow， 亦都希望这个 MV 大家可以即是尽快可以有机会看得到啦。 多谢。 Thank you。 今天谢谢 Ega， 多谢你。 Thank you， 多謝你哋 ，Stay safe， yeah， 拜 拜，拜拜，拜 拜。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相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相信什么永远，如求每一天遥遥无期，为爱纠缠，期许每个月繁星可否听得到为我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飞扬。 新一个清早。 七点钟之前听我有 Ega 嘅最新派台作品叫做 Tomorrow 啊，咁我哋听日五点钟苏动音乐再见啦，拜拜。